重磅介绍，超过1500部经典好戏已经在 YouTube 粤语长篇频道上架啦，仲唔快啲入嚟睇？记住揿埋右手边个钟仔，咁我哋一有新片就会马上通知你噶啦。 马骝粮几多钱？ 仲有生鱼， 唔好咁高啊，大佬。 好咩？好咩？ 沟晒，冇得讲嘅。 走。唔该，你等翻埋啦。 要兰花嚟。 咪接咗啲。 喂，兰花，食马上叫你啊。 喂，大肥羹，你咁唔熟性啦喎。 啊？熟性？ 好话啦。出嚟啦！ 有个人未俾噶噃， 冇啊，俾晒啦。嗱，呢条友， 跟住人只左右打甩你个牙胶啊！ 大家打个先知。阿贤啊，咩事啊？枪哥。周章叫我嚟问你攞啲花红嚟找数喎， 哼，佢唔会嚟咩？低咗啊！ 俾嘅你都， 人哋嗰啲官仔皮啊，送到都唔要啊！如果学你哋咁，见咗钱就琴琴听咩？ 人人都话左优章就左手咁巴闭，我今日偏偏碰下佢。 唔使慌，你就算包口当面攞咗口水落佢度啊，你都唔出声啊，讲话打啦。佢亦都唔配同你哋打噃。 佢咩咁架势啊？喺河南机房做份打工仔啫嘛。嗰啲字我已经起清晒佢噶啦。 你唔好理，总言之你哋啊七哥都赞佢好嘢。 好，大石根， 喂， 计啲花红俾佢。 好。咁少噶， 梗系啦，唔系一阵边度有嘢睇啫。 咁我哋点计数啊？ 算你嘅。 啊！啊！你就你嘅，根哥，计错数咗啩？七哥话 你二成我噶喎，你新入行照正规矩收五折嘅啫，你知道吧？而家唔系俾多你啦。啊系，过水都塞下脚噶。你问嚟饮茶。 唔系咁紧张啦，特打唔正嘅。 老板，我争你啲数几钱过嚟睇睇。 哦，好好。 15.2 啊，唔该你啊，呢次10蚊。 哦，好。3.8，14.2，睇嚟争蚊添。 爸，你系咪好想阿大蛇根同阿左优章打交咧？如果系咧，等我出马，包你有嘢睇。边个话过水都要执合噶？分明虾人哋身仔啫嘛！ 文伯，呢条白斑仔你包佢噶嘛？大蛇根唔打你命先啦，你害！自己人都打交， 咧左优章话你分啲花红俾佢分得少， 张华呢批货咧，你系最大功劳，咁你想分几多啊？ 七哥 啊， 你话想分五成喎？ 好，以后就照分五成俾佢哋，啊， 老七啊，啊，我如果学你有个咁嘅伙计啊，我分六成俾佢都系抵嘅。 喂，工长，咁帮我做章啦嘛， 你咪做啦，下封我做啊。 喂，你都怕俾翻一成我啦啩？我同你讲成价，照例都俾翻个佣我啦啩？喂，当铺啊，收钱啊， 吓，收钱。收边个边个噶？ 收元流王啦、 啊！嗯，好仲杀到你低毛鸭血，摆定啊！ 你个笨仔啊，咁都够咗啦！ 诶，快快快快！ 七哥，冇到啦！ 做咩啫？哎，知唔知咧？反正知我放杀嘅啦啫。 你赌落去赚输嘅啫。 输啦！输。 喂喂，七哥，阿嘛？破费心落地牌，中得咯喎！ 马枪，讲真用挨夜啊！我先俾500蚊你先，咁你就唔使惊啦。 惊就唔系话惊，睇下就算孖七知道咗就 傻啫。除咗你知我知之外， 只有天知地知，咁仲有边个知啊？嗱，我一於等阿媽出個方士過得到，我哋班手足就冇認七師隊，咁你要執三行頭啦嘛。得啦，我一於叫你知去做，喂，仲有樣喎，個左右張嗰條僆仔唔係幾靠住喎。要欣生佢就好啊！到时我有法子撇开佢噶嘛？吓，系咧，孖七边会喐手啊？ 哦，咁啊，梗系你喐手啦啩？啊，好容易啫，后孖七唔随意嘅时候，喺后边捅佢两嘢咪得啦？ 得唔得？我喐手好多唔方便，不如你搵人喐手，到时有机会我暗中帮你手。 咁啊，好啦，哎呀，咁做啦。我走先。 啊！真系唔估到孖七嗰条命都值咁多钱噶喎。 喂，兰花，你千祈唔好讲俾人知啊！ 嘿，我见到咁多钱，连讲说话都唔会讲啊！我得闲讲俾人听咩？喂。之前聽到嗰個都快有份仔噃。 仔脱埋咗啦！如果唔系我搏命救佢啊，佢都快已经废咗大子啦。 三叔，个新仔系边个啫？ 你怕唔识佢啦？嗰个僆仔喺河南你机房嗰处做工嘅，因为同人打交打伤咗人，匿埋喺巴地啦，又遇到你爸爸，你爸爸话呢个后生仔都几精叻，咁咪收留咗佢咯。呢、这個世界真係知人不知心啊！你呢次就整鑊咁嘅嘢俾你爸爸嘆。 昌哥啊，呢次我哋幾大要同阿七哥共籌先得 嘅。好，張海，我一定打斷你嘅左右，七哥共。 張海。 笑啊！我住喺楼上啊，请你跟我上嚟啊！ 好。 咦，呢个唔系王飞鸿嚟？ 系啊， 佢嚟做咩咧？ 唔知啦。 系，陈哥，早晨。 阿贤啊。 系咩事啊？ 王飞鸿嚟做咩？ 冇嘢，寻晚孖生嗰班伙计啊，喺度打交，连我舌头都打伤埋，我舌头使我叫王师傅翻嚟同佢睇啫嘛。 有冇咁巴闭啊？咁远走路请佢嚟？ 咁好讲啊，我哋舌头信佢，系要佢依然系医得好嘅。陈哥，搵啲咩食下咧？ 俾间餐厅我啦。唔系咁早嘅炉开未啊？ 诶，啱头啊！ 整埋金炉嚟。 金炉一埋。 咦，陈老板，你个症好重噃，你伤亲呢个部位叫做血疮盘，所以你哋气咁促。 系啊，系。 陈老板，有咩咁认真咧？你唔应该做埋啲咁嘅生意，搵个第二样做咧。一个人唔系铁打嘅，你个个月头都伤过一次，我认为你咧今后都要慎重下好啲。 系啊，我都照你嘅计划咁行噶啦，不过一下搵唔到好嘅铺位，所以暂时做住先嘅啫，黄师傅。 咁咩？好，你唔使担心吓，我家开店尾俾你廿几天，退咗啲鱼，顺咗部气嘅。至少要三五劑就得噶喎，你嘅症好重啊！咁你，我敢擔保你冇試過醫翻好你嚇。 多謝你。 喂，左優裝，你今日見我七哥未？ 未噃。 七哥叫我话你听，今晚有放火， 又有火， 系。嗰啲火系结喺工厂，咁点得噶？我哋知道佢嘅暗号，预早通知佢抌，嗰啲货船知道啦，他已经暗号咪驶入嚟。我俾佢知道佢会反脸嘅喎，净系我同你两个知啫，除非你 昌哥，你放心，除非我唔做，如果我做嘅话，我一定会走漏风声嘅。 好，大家碰个杯，誓个愿，嚟，攞住杯嚟。 死人噶噃！ 哎呀， 你哋咁多人，打人一个唔啱啊！ 哎呀， 俾些少咁多薄面我，大家撑开手好嘛？ 啊，喂，你系左右枪边个啊？咁胆嚟做架两啊？ 我同佢唔相识嘅，不过你哋咁人多虾人哋，唔得噶噃，大家和和气咪好啦。 喂， 唔好喐手。 哦，原来你就系黄飞鸿。呢啲事我劝你唔好理啦。如果唔系，我哋啲手足会对你唔客气噃。 我黄飞鸿唔系有意度嚟关切你哋，不过我见得你哋斗众伤人，我睇唔过眼，我以一个民团嘅总教练身份，系维护地方治安，所以嚟调停下啫。 黄飞鸿，系喺呢个地头到你发功嚟噶噃。 放过我，我黄飞鸿为着社会治 余安嘅责任，我唔怕佢威胁嘅，我一要带佢翻去尽我嘅责任。 人哋救你，你仲打伤人哋噶？ 你唔知噶，为咗阿妈七，我哋成班兄弟，假如阿只猫枪俾佢拉咗，咁你成班兄弟都冇得捞咯。我逼不得已系咁做嘅啫。 喂，跟我翻去。 黄师傅，你唔好拉佢啊！佢唔系有心打你噶。 左手俾个青蒲拍落去，甩咗个爪，我已经同你托翻正啦。凳子树咯，佢都骨碎晒咁滞。我同你摸翻正，你哋唔使担心吓。一敷咗药咧，大概十零夜日会好晒啦。不过我老实对你讲喎，你只手好翻咧，将来嗰只左手一定冇学翻前只咁好力噶咯。吓， 嗯，师傅啊，讲起上嚟打成佢只手咁伤，嗰班人都算残忍啦吓。 好耐就冇事啦， 伤唔伤啊？ 啊，我穿你噶啦。 喂， 阿汉哥， 啊，师傅， 你手冇咁痛啦嘛？ 自在啲啦。 你输惯我出席啦吓。 咩咧？ 冇错。因为你班人咁后生，乜嘢生意唔好做啊？点解你哋揾啲走私嘅生意嚟做咧吓？你知唔知道啊？走私系犯法噶噃，而且你哋俾命佢搏到翻嚟，得到啲钱就花天酒地咁散晒佢，咁我都觉得话你哋系冇乜意思啊！而且你哋 师傅，本来我系做机器出身，因为我一时失策打伤人。 点解会打伤人啊？ 就唔系为咗我呢只左手，因为我自小就用惯呢只左手用嘢，点知人人都改我花名呢条左腰章，我生平最憎人咁叫我。点知有一次喺机房有个管工，佢用力扭我只左手，我无意中就将佢一推， 点啊？ 推埋咗去个煤炉度。你烧死咗， 阿韩哥，你无谓咁难过啊，已经事过情迁啦，你唔好记喺心噃。人哋叫你左右张咧，未必系诋毁你噶嘛，因为你年轻，你将来前途咧系无可限量嘅。你知唔知道啊？一个有为青年应该要发奋，我见你咧有多少义气， 王师傅。请你唔好见怪我，我嗰日帮你拉咗个翠猫枪去，就搞到成班兄弟冇得捞，所以我逼不得已就搏晕你嘅啫。 阿韩哥，老实对你讲啦，如果我唔知道你嘅苦衷啊，我唔会同你翻嚟医你嘅。阿韩哥， 吓， 我好希望从今以后安分守己。做翻你个好人， 做到光明唔正大嘅生意，你知道吗？我哋父母生我哋出嚟，用尽好多心血，系好凄凉，然后养大我哋。假如间我哋将个身体嚟摧残，我哋点对得父母住啊？你话系咪？俗语都有话，佢话保重身体，又如孝顺父母。嗱，我万二分希望你，你只紧要接纳我一番说话，我更重希望将来我哋做一个好好嘅朋友。你话好咩？ 我师傅，我好感谢你咁教训我，我一定遵守你嘅说话。我由听日起，我马上离开呢度，重新做嗰个人。我希望翻嚟见到你，能够做你一个好朋友。王师傅，我哋再见。 珍重啊！ 我撤啦。 好好好好好。 我嚟讲啦，去大树做个人， 嗰啲算唔得啊！ 阿明，你唔好口多多，你应该要学下人啊！你知唔知道啊？呢种人呢，自尊心系好重，佢因为唔愿俾人睇小，所以走去远远路。假如佢肯努力去做人呢，将来都会有前途嘅。咩啊？你睇我眼光够唔够啊？ 师傅啊，咁我自尊心就够重啦，做事够努力啦，咁点解我捞来捞去得个吉呢？ 阿明，嗱，你两个记住吓，你听日执啲药去，呢个花地兴记嗰个老板啊，佢伤仔咧唔系几重嘅啫，你两个同佢敷下药先唔得啦。 好， 我或者开埋条单俾你拎埋去添吓。 好， 记得嘛？ 哦， 得噶啦。喂喂喂，你行快住。嗱，仲有件嘢啊，假如你见到嗰只醉猫咧，你千祈唔好同人生气吓，记住啦嘛。嗱，如果你生气嘅咧，你冇翻嚟见我吓。 多谢师傅。 是我叫他带我来的，你这里不准人来的吗？真是对不住了，我来现在不是找你吧，是找七哥的大小姐而已。 兰花，你不要这么属性吧。 如果我不属性的话，我早就进去看看你跟那位大小姐搞什么鬼啊。对猫枪，你不用这么饿，如果七哥有什么冬瓜豆腐呢，我看你都 兰花。 兰花，兰花这么大个女都没人见过恶人啊。 小心啊，小心，小心。 谁呀，八婶？ 阿老爷好辛苦啊。小心，这位是你边个啊？ 我是个女人。 收 手，爸爸，爸爸，哎呀！我冇钱剩留俾你，只系得呢间屋嘅啫。以前我揾嗰啲系唔正当嘅钱，你唔好希望我有。如果我哎呀！ 爸爸，你放心，我求其有屋住就得噶。 七哥，我会照顾金娇噶啦。阿昌，你跟咗我咁耐，你一啲好处俾你都冇。我希望你从今日起，吩咐啲兄弟唔好走先啊，揾个第二样嘢做。唔係又好似我咁收場嘅啫， 七哥，如果你有咩不測，我一定殺咗個左右張行報仇。 阿張，冤家宜解不如結， 你叫张翰，翰咧，千祈唔好。 叫黃飛鴻嚟睇定咩？ 我哋而家好翻好多啦，而家使兩個徒弟嚟換藥啫嘛。 哦，喂，如果左優章係唔俾黃飛鴻拉到坐監， 梗係啦，唔係點解咁耐都唔見佢咧？ 係啊， 係啦。 阿姨， 咩事啊？嗱，死人！张嫂，咩事啊？ 今晚我请客，每人一支猫精，系人都有，入个醉猫相数啦。 嗯，好啊。 翻先，翻都系酒徒嚟嘅，走啦。 两位咁啱。嚟到呢度相见不如偶遇啦，喺度饮杯吧啦。 你睇呢个认唔认得？ 特登嚟拜候你哋嘅。 唔敢当，唔敢当。 叔叔，请坐。 啊，我哋真系重新做正人。 哎呀， 好啦， 当然唔足，我唔去得，我去做阿叔。 点啊？佢咪净系得棚牙啦。 马骝咧，企出埋嚟顶颈，你都系得棚牙，你两个得个咬，一企埋就打牙罩噶啦。阿明， 啊， 你收你档口算，我自己跟五花腩翻嚟吓。 哦， 买只鸡先， 买鸡。 我今晚 得 闲啊， 得， 系啦，得， 我又有得拍啊。 好，唔该，睇啦，今晚约咗几个矿商喺大沙头请饮。老实讲，今晚个主宾就系黄师傅同埋各位。 咁快走啊？ 爽啊！爽爽爽，冇嚟規矩嘅咩？哈！阿韓哥 嚇， 冇為咁破費啦。我哋嚟都有咁耐，今晚就喺我呢個管算，啲衫鹹聽出個變化，大家同話下舊啊！ 黃師傅，請各位今晚一定要上面，我聽你命令咗嘅。 邊間啊？ 大沙頭瓶花樓瓶花廳。 嘿，爽啊！ 請各位今晚點？ 啊，咁佢實到啊！ 黃師傅啊， 我必到啊！ 行， 好，今晚你又有得撐啦， 又有得撐，好快屋企啊！喂，阿焦榮啊，估唔到阿張韓發張達翻嚟請我哋飲花酒啊！ 係啊，有得撐啊！ 阿吳叔啊，不你去飲花酒咧，就要做翻件靚啲嘅長衫啦。 點解唔叫佢添啊？ 哇，嗰啲大家好似佢透油漆。 你又咩嘢跟住 落嚟啊？我啊包庇啦，我咧就做咗阿爺，好我哋阿嫲，我件長衫馬褂，同埋公阿公個領卜帽，我哋雙兩鞋，仲有啊？ 仲有咩啊？ 啊？ 阿叔， 嚇， 拿個杯酒先你。 哦，師傅，客人買熟煙啊？ 買熟煙啊？你今晚加餸啊？ 加餸， 開門口啊？ 啊？ 你叫我叫咩啊？啊？叫咩？你哋冚唪都唔中意佢系咩？边个叫你啊？ 阿家嫂啊，呢就系你哋阿爷娶你阿嫲嗰件长衫啊，同波帽、双两鞋，就留翻你个仔孙个侧嚟你饮花酒啦。 喂，周永啊，你唔好笑阿家嫂啦。咁你啊冇长衫噶噃，咁你啊点啊？ 你都冇噶。 啊，明哥有有有。啱同阿師傅商量下，寫件衫上咪得啦。 係噃，得啊！師傅咁高傲底點啱啊？ 啱都要噶啦，飲花酒就唔著長衫啊，唔夠體面噶。你可以拉起佢咪得咯， 拉起咪好論準， 論準都要噶啦嘛。嚟啊，同你師傅商量下。 咁我點啊？ 你有乜點啫？係揸住個二毫紙，買條普靈紙翻嚟整下佢擦下咪得啦。 Thank you. 边度啊？得得得得得，咁去边度啊？ 哎，出嚟。 吓，咁都出埋佢，唔系啩？听佢讲你咁难倒鬼，咁废废嘅一世人，阿兰花，你坐度先。我系咪今朝讲睇电视噶吓？ 老花， 吓， 今朝，今日叫你叫今朝咁耐都唔嚟噶。 系系系，佢听见阿新少你叫佢咯，你就梗系要你扮靓啲噶嘛。你知道噶啦，呢度唔擺阿夫咯，就算掃灰水啊，都要翻用著緊時間嘅。 咁啊， 係啊。 饮杯啦，使乜咁心急呢？ 从来我未见过咁高斗个红牌嘅。喂，你交咗佢嚟啊？ 哦，你放佢唔嚟咩？ 哦，你阿婆都嚟到，啊，我哋都可以起菜啦。伙计啊，咩事啊，张生？ 哦，啲菜可以起得啦。 哦， 今晚我哋咁高兴，而且得阿黄师傅咁赏面。啊，黄师傅啊，我哋一齐饮。找个人唱支嘢， 好啦，咪唱嘢咋？ 好嘅啊，呢度唱嘢最好边个啊？ 唱嘢啊，呢次大家头最好系我哋阿金招呼咧。 唉，听个名就问，叫佢嘢唱嘢实好啊！ 马上叫佢嚟啦。 不过好， 哦，就算好贵都唔紧要，快啲去啦。 哦， 嚟，你饮先。 哎， 大家饮杯先嘅， 饮杯，饮杯，饮杯。哎，点解今朝咩嘢咁巴闭啊？你睇，搞到太医生成个戆晒咁。 你未见啫，见你一样戆戆桑桑啊！ 我就见得佢多啦，就系、是、佢点啊？点会领得过我个老婆啊？ 听 讲 啊，你几时自家啊？ 自家哦，娶我就未娶，不过咧，而家仲喺个外父度养住先。咁第日我有钱 ，OK， 哎。 咁咩咧，新 少？ 今朝咧？ 哦， 今朝系嘛？佢嚟紧啦，嚟紧啦，等我推佢，吓，等我推佢。 好，好，好，咁 你再唔出去接客，俾人客追到我兜啊！ 不如话佢病啦。 嗨，大家嚟事过你啊！你病就好啦，佢病真啦，我间嘢要执笠噶。阿金叫，你唔着你300块啦，就咁样，诶，出去应边个客人客啦。 啊，白老板，啊，前花姐话叫阿金叫去先。 去我度先啦， 不如去我度先。 无论如何都要今朝上去我指挥厅为止。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头梗俾人打穿噶啦。 阿婶啊，花厅等咗好耐，又去我哋嗰度先 咧。我指挥厅个耐咯。 我先听个耐咯。 唔 系 错，今朝咁你哋去咧。 咁叫我去边间厅？ 等下我哋去边啊？ 金姬姑娘，啊，你唱得真系好正啊！你， 哎呀，你俾阿黄师傅赞过啊，真系一精品太，精大都十倍啊！系咯，啱我哋再叫阿金姬姑娘唱多支我哋听下，好嘛？ 喂，好啊！ 开咁巧嘅，不如我借敬一杯吧啦。 啊，又好啊， 又好，又好。 哦，你啊，到埋嚟同两杯酒啊！ 林英雪做咩啊？太子新叫我嚟嘅。 唔话， 夜晚上系我叫佢嚟嘅。坐啦，坐啦。 喂！ 叫咩咧？ 点解叫金雕嚟？叫极都唔嚟，系咪有心睇我哋眼眉？阿金娇，你快啲过去隔篱应酬下啦！你已经过咗黎雪又咁耐啦，我哋冇所谓噶，去啦去啦。 个太子身都简直唔系人嚟，佢指住自己有钱多，哈哈霸霸，呢个大沙头边个唔俾佢哈霸过？但系我金娇就唔怕人哈嘅。 金娇姑啊，我睇个太子身头上面梗系有两只角嘅顶啦，唔系咁恶嘅。咁恶嘅？ 喂，你 话 叫 个 金 蕉 嚟啦嘛？如果唔系就 叉 呢 个身。 金 蕉， 好你唔好去啦。 阿金蕉姑啊，唔该你跟下过去啦，金蕉姑。 你话俾佢听，我今晚唔得闲过去。 你唔过啊？你唔过佢探我骨噶啦。 喂，你过去话佢知，咁想插分，插肥佬分，走。 喂，我哋多次讲廿嘢啦。 我都唔发脾气啦，你发咩脾气啊？由佢啦。 我太真亲真嘛，拉金蕉过嚟俾你睇下啦。 真唔真啊？你咁本事，我睇你一只壳咁俾人一推，你已经落咗楼下啦。 喂，太真唔得，我让你去。 睇你喺大沙头，边个唔俾面我太子真啊？你静啲啦，等住，等我拉佢过嚟，罚佢一五支玫瑰露，你睇下啦。 我嚟唔抵得，想揾金蕉出气系嘛？打啦！我话你都傻嘅，我嚟揾太子新无非系想佢打啲本钱我哋做下生意噃，你估我懵噶？ 喂，我哋唔俾金蕉过嚟，咪话我太子新唔俾面嘛？ 太子新讲得咁叻，我哋咪揾双眼睇下佢咯。 喂，老哥，你哋无谓咁豪气啊！大家都到嚟开厅啫嘛，等阿金娇喺我哋处，陪埋一杯酒，咁就过去都未迟啊！ 唔得，我听日过嚟。 坐住，咁多事我点办？喂，老哥，人系有自由噶嘛，咁你哋咁野蛮，咁咪点得噶？ 叫佢， 好，快啊！ 我去睇下嘢都好噶。 一阵翻嚟，你有冇得睇咩？ 叫阿金娇，听你 边度得噶？我去睇下醉猫生去边度啊！ 哎呀，咁我点啊得噶？ 嗰班人真系野蛮啦 吓，系 都唔讲道理嘅，真系俾佢扫晒兴添喎！ 我哋饮过嘛？ 哎呀，真系对唔住啦，咁多位，我整过啲菜啊！ 咪住先，咪住先，已经夜啦，韩哥。 哦， 啱咁，第二日好咩？ 好，咁我一于听日请饮过。 咪系咯噃，听日咯噃。 啊，点解你咁为食啊？ 啱晒啦，听日又土地蛋，阿金娇又生日。如果你各位俾面咧，听日自己就请嚟饮下金娇一杯生日酒啦。 咁唔使你请啦，金娇请啦。 金娇，我听日土地蛋系你生日咩？ 系咧，阿金娇生得好命水啊！佢仲有添噃，听日土地庙宝金龙咧，黄连忠啊，同我阿金娇贺喜啦。 你都唔打更啦，土地庙响小北里边啊嘛。我條金龍點會冇到嚟大沙頭嘅有？ 咁講下笑，咁都得啩？ 咁啊，咁我一於請條金龍同阿金嬌賀喜佢先得。啊，先後婆啊，咁你土地廟嗰班人度問下佢睇使幾多錢請條金龍嚟呢處， 真唔真㗎？哎呀，金嬌啊，如果係咁樣咧，通牌沙頭你呢塊 喺呢處$500。上東升銀莊攞就得噶啦，嚇！嗱，仲有啊，訂翻呢間廳，整定啲菜，我同各位飲杯。 好，多謝啊， 阿韓哥 嚇， 我哋大家嘅係好朋友嘅，無需咁破費啊。 哦，咁就唔緊要。阿榮哥啊，阿七哥、佳哥，聽日一定要到喎。 好，到。 夜啦，我哋寫啦。 哦， 黃師傅，聽日無論如何上面啦噃。 咁樣。我睇过先啦。 咁唔系啦，如果阿黄师傅你唔嚟嘅，我会亲自去宝芝林请你嘅。 系咯，听日一于嚟啦。 好，咁我就听日一于到。 请啊， 多谢。 请下我间房度坐下嚟。 好啊。 冇嘢，我呢隻手冇力啫嘛。 點解啊？ 我舊年我喺巴地同人打交，俾人用串我一拍拍落去，當時連骨都碎埋啊！ 咁你舊時喺巴地做咩啫？ 講起上嚟真係慚愧啦，因為我當時冇嘢撈，我逼不得已跟埋人去走私啫嘛。 走私？ 係。 咁你系咪叫做左邀张翰啊？ 吓，叫，点解你会识我噶？系啊，我叫张翰。 哦，原来就系你。 哎呀，叫，你做咩啊？ 我做乜嘢嘢？你杀死孖亲？ 叫，我哋识个孖亲嘅咩？ 我识孖亲。扯，你扯啦噃。 咁叫。 真嘅，我唔会呃你嘅，你跟我嚟睇下。 啊，系咪瞓咗啊？ 咁唔该你同我嗌醒佢啦，我有啲紧要事啊。 哦。 阿芬，乜咁夜啊？ 梗系啦，搵食噃，嘢嘢都要噶。嗱，我而家分店阿金娇啦，你可以有钱俾2000我啦。 你都唔知真定假噶。 你系咪要见到人，然后先俾钱咧？ 梗系啦，做生意咁做啫嘛，过度咪收钱咯。 好啊，你而家请人出大厅带佢入嚟啊。 啊，金娇真系嚟咗啊？喂，你即刻出去将钱收入嚟。阿芬，咁佢今晚？ 俾钱先，咪等份礼你嘅咋？ 钱啫嘛，俾。 最啱想今晚系咪喺你哋度瞓啊？ 系啊，我喺后院个客房嗰度。你同佢好熟噶？ 哦，系几熟啫？俾钱啊？ 我现银就冇咁多，啱咁啦，俾我哋铺头啲银单你啦。 单？ 系咯，我哋铺头啲银单周围都通用噶。 系咁快讲咗啦，拎嚟啦。 等阵啦吓。 阿金娇，我同你对阿太子珍讲咗噶啦，你一阵间见到佢哀下佢，佢一定同你爸爸报仇嘅。你讲咗噶啦，讲咗啦。 金娇，嚟咗啦。张张长， 啊， 跟埋去坐啦。好啦， 金娇，等我同佢讲下先啊。阿金娇，阿金娇话有嘢同你讲我。 唔得，搞掂佢先得。 得嘅咧，金娇，不如你两个二口六面讲噶啦，吓、啊。废咗，我就问佢嘅原因啦。所以 好，我听日冇乱做，同你找佢负气，替你爸爸报仇。不过， 新少，如果你同我爸爸报到仇，我情愿为奴为婢服侍你一世。 咁又唔敢当。总之 我哋大家心少。我而家带金娇翻去先，听日接嚟。 咁唔得， 咁得。今朝你同张翰正所谓冤家路窄，如果呢次你唔趁机会替你爸爸报仇，七哥真系死咗都唔肯闭。 一样咁话啦。 今朝你都无谓喊啦，今晚你就喺啲树前住先，听日等我哋替你爸爸报咗仇。慢慢先算啦，啊！ 小猫枪，你弄嘢我知，你帮你又唔系想。 嗱妈，我哋有心替孖七报仇，只顾住今朝就得噶嘛。听日我哋派人去做瓜张翰，喺官府传去问话啊。 系咯，小猫枪讲得啱啦。今朝啊，你今晚唔好写啦，你住住先啦。 系咯。 咁听日八婶问我点话？ 容易咧，叫兰花去话俾佢，话你有事翻屋企咪得。 系嘛，兰花，你陪阿金娇入去后院嘅客房度住住先啦。阿青啊， 啊， 你带佢哋两位入去啦。喂，你去边啊？ 冇边处去。 喂，冇边处去咧，我同你倾两句先啦。 有咩傾？ 一陣我就揾人鎖住個金嬌，今晚幾大我都唔俾佢寫噶啦。幫我使啲千銀噶。 千銀？你真係俾咗佢？ 俾咗點啊？第二樣錢啊，我就唔捨得使啫。呢啲錢啊，多多我都捨得啦。 系啦，今日上咗太子身当添，我为咗同爸爸报仇，愿意牺牲一切。老实讲，实在你爸爸佢唔系，你爸爸佢唔系笨噶，唔知点解会上咗人哋当。我而家识穿晒，对你越殷勤嘅人就越奸诈。我要不择手段对啲奸诈嘅人报复。 睇佢個奶媽嘛， 都係翻去啦，家下都應該翻嚟啦嘛。 啊，八嬸啊， 嚇、 啊，今朝屋企話佢冇翻過去喎、 啊。死啦，扎旗走佬都得啦。 嚇、 啊，走佬跟住喎，使乜問咧？梗係嗰個僆仔姓張嗰個嘢啊，唔係啲暗闊佬啊，逼500銀出嚟請嗰條金龍啊嘛。 八嬸。知啦 噃，快叫 阿金嬌呢？ 哦，佢昨晚咪同咗你。 哦，佢昨晚誤會咗我，佢話以為我殺死阿媽七喎，其實都唔係我殺，係咧。究竟媽七係個咩人？你哋知唔知啊？ 咁我哋又唔知噃。昨晚阿金嬌同咗阿蘭花出咗去，到家下都未翻嚟嘅。 都未翻嚟噃。蘭花 係咯。 咦，知啦噃，你要認真快啲揾佢翻嚟先得噃。我而家帶多100銀嚟俾阿金嬌做生日嘅。 哦，多謝。 嗰條金龍請咗未啊？ 請咗啦。佢話今晚好夜都冇得到連照喎。 哦，咁唔緊要，你最緊要請多幾盞大光燈嚟，高興啲。嚇，知嘛？好先啦。 100銀。 喂，嗰啲人嚟齐未啊？ 人就嚟齐啦，王妃都到咗添喎。 哦，唔使啦。 诶，入咗琼花楼啊嘛。 哦，咁嗰条龙仲未到噶？ 龙就未到啊。 如果一陣嗰條龍一嚟咧，你馬上話俾我聽。 好， 嗱，而家我去飲翻二兩燒酒，壯下個膽先嚇。 不不， 阿劉德喺度啦，咪聽日走唔切噶。喂，阿德，一陣喺度放住佢嚇。 得， 我整翻二兩啊嘛。 喂，跟住啊， 得啦。 住烧死人噶？ 你唔使惊，我只在烧咗一张嗰条金龙嘅啫，系烧屋烧人嘅。我已经配备好人救火噶啦，嗱，你睇下。 喂，包枪，我同你有咩十大冤仇啊？你刀刀嚟留难我，睇下点啊？ 喂，十斗你啊！喂，阿枪哥，你从我亲眼见到你系坑跛咗个左手，好彩我同佢撕翻啫。当天我拉你噶嘛，如果佢唔救翻你，你哋已经坐监啦。不过嘅嘢咧，大家唔好滚嚟滚到咁绝。我想请求你。你射上得放俾我，飞鸿，等我，我请饮好啊！ 飞左右将只右手都俾我打断埋啦，我唔系就老豆都望得你。 老豆，我 唔俾你啦！我林生，你出手。 Don't die!